搭手锏。287高地上，重机枪全部调整了射击角度。原本是对准山下的，结果现在全都垫上了沙弹，朝着天空扬起。不仅仅是重机枪，287这么重要的高地上，还有近防炮这种大杀器。所有士兵都屏气凝息地等待着鸟群靠近。周应龙感慨， 哎，老子的能力算是彻底派不上用场了。 周应龙的能力是召唤一头野猪出来，但野猪再厉害也拱不了天上的飞鸟啊。待到鸟群终于将要抵达287高地上空的时候，周应龙下令开火。清晨时分，重机枪的子弹像是烧红的红丸般，以肉眼可见的轨迹射向苍穹。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当重机枪发出轰鸣声响的时候，那原本凝聚在一起的鸟群竟然分开了几道缝隙，而这些缝隙恰恰就是重机枪子弹将要打中鸟群的位置。鸟群分开的这些缝隙非常精准，没有一丝的多余。不过子弹的射速还是要比飞鸟快多了，即便人工智能对弹道有了预判，也无法做到全部避开。然而周应龙心中却暗道不好，因为这一轮攻击下来收效明显远低于他的预期。如果只有这么一点命中率的话，恐怕整个287高地弹药打完了都没法将这些鸟群杀死。那么接下来287高地要面对的就是被这黑压压的鸟群淹没了。不光是287高地，还有后方的第二梯队防线。周应龙立即下令， 用近防炮齐射一个基数。 高地上轰鸣作响，仿佛要把所有人的肺都给震出来似的。近防炮的发射准备要比重机枪多一些，当炮弹在炮管里突破音障喷射而出时，那天空中盘旋的乌云竟然顿时间张开了一个3米多宽的空洞来，炮弹竟是从这空洞里直接穿透了鸟群。就在近防炮齐射之中，周应龙悄然下令士兵在掩体后面取出了云爆弹，试图以高温缺氧的手段来制裁这些鸟群。可是即便士兵的动作很隐蔽了，但鸟群依然提前避开了云爆弹的弹道，弹头没有触碰物，也就没法触碰弹体之内的引线，而西北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制造可遥控追踪的导弹。紧接着连之前已经撤退的敌军地面部队也开始再次对287高地发起了进攻，而且连同之前敌军并未对287高地动用过的大口径榴弹炮也出现了。这说明317阵地附近的机械化部队通道已经打开，之前撤退的敌军看样子便是去疏通道路了。纷杂喧嚣声中，周应龙内心里叹息一声，西谷山恐怕要守不住了。 师长，要撤吗？我们守不住的。 你是不知道现在负责指挥的那个小子有多冷血，他是不会让我们撤的。再说了，老子也不想撤。 师长，你不想再回178要塞看一眼家人吗？ 等到战争胜利以后，战友们会把我的大槽牙带回去，放在广场的铜钟下，我自然也就回去了。 一个小时后，鸟群淹没了287高地，并开始朝着287高地后方的第二梯队防线飞去。正在野战医院里忙碌的张景林忽然接到了周应龙的死讯，他心中五味杂陈地沉默了半晌，然后擦了擦手，又接下一名伤员。周应龙这三个字就像是一颗小石子一样掉落进他的心湖中，只荡起了一圈涟漪，然后就没了波动。待到这一批伤员全都送进手术室后，张景林默默地走出野战医院门廊，独自站在门口点燃了一根烟，遥望着287高地的方向。战争就是如此，时间太过紧凑，能够用来缅怀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张景林交接最高军事指挥之后并没有闲着，他选择来到野战医院当一名老当益壮的医务兵，似乎这才是他最充实且怀念的时光。这种身份的转变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最了解张景林的王丰源明白，对方最大的两个愿望其实就是当好一名医务兵或者当一名老师。总指挥营帐中，一个又一个阵地沦陷的消息传来，那天空中的鸟类集群仿佛真的成为了压垮黎明防线的重量级杀手锏。营帐中气氛极其低沉，这一个又一个噩耗像是想要击垮他们似的不停传来。如果照着这种速度，恐怕不用到明天，黎明防线就会彻底崩溃。王韵突然对 P5092 说道， 你的心跳没有太多变化，体表温度也没有变化，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防线吗？刚刚作战参谋也去问了少帅，少帅说他暂时没有太好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鸟群。 王韵的言外之意是，他们现在最大的依仗现在也束手无措了。任小素不是万能的，他的感谢币都用来买熟练石增加大兴西北的熟练度了，连以前抽取暴力扑克的存货也在之前接应庆诊的时候使用了，所以他也没什么好办法去应对空中的敌人。王韵操控空气的能力倒是可以，可他作为超凡者的能力并不突出，他更强悍的仍旧是记忆与整理分析能力。 P5092 看了王韵一眼， 再等等。 这座指挥营帐里似乎只剩下 P5092 没有担忧了。 等什么？ 等雨来。早晨的时候我就感觉天气瞬间转冷，说明北方的冷风已经抵达这里，第一场秋雨要来了。 王韵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他仍旧不懂雨来了能对这些鸟群造成什么影响。141阵地上，罗兰和周琦、庆诊、许蛮四人正围着篝火吃早饭，周围的西北军战士已经纷纷进入了战壕。作为防线第二梯队，他们已经接到通知，敌军已经突破了第一梯队，即将抵达。所有人都正在沉沦进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他们都知道前方防线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或许曾经的好友、战友，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了。紧张的气氛在阵地上蔓延着，罗兰他们几个倒是看起来挺轻松的。罗兰专门找141阵地上的步兵旅要来了重机枪，发给他的12名英灵。此时那些金光闪闪的英灵就站在防线边缘，打算与西北军并肩作战。天空暗了下来，东北方向的风开始往山里倒灌进来，吹得篝火摇曳不定。骤然间，前方山口后面突然飘出来一大片乌云，鸟群正翻越山顶垭口朝着141阵地进发。周琦默默地打量着头顶的天空，许久之后， 哎呀，我现在有点服气 P5092 了。 庆诊点头，同样是军事天才庆诊自然秒懂周琦的潜台词。之前 P5092 点名要求周琦来141阵地的时候，他们还并不清楚对方到底想让周琦干什么。毕竟141阵地虽然地处第二梯队前沿，属于敌军首攻目标，可问题是这里并没有河，甚至连条小溪都看不见，周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时 P5092 只说周琦到时候就会明白了，似乎对方一点都不担心计划失败似的，连天气都在对方的计算之中。冷风南下，天空中的云雾遇冷快速凝结成水汽，而后水汽不断凝聚又形成水珠。苍穹之上，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正离开云层向地面飘摇着坠落而去，啪嗒一声掉落在周琦脚边的泥土里，溅起了轻微的土腥味。大雨真的来了。周琦转身慢慢朝防线边缘走去，天空中细密的雨滴越落越快，逐渐在所有人头顶 拉起一片磅礴的云幕来。然而就在鸟群快要接近141阵地的时候，那漫天的细雨宛如漫天的繁星与利剑。士兵们都守在战壕里，罗兰、庆诊、许蛮在防线后方等待，唯独周琦一人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鸟群突然张开了手掌，他的眼中已经是一片蔚蓝。骤然间，雨滴突然被无形之力拉伸成针，无坚不摧。百万枚雨针雷霆般落下，竟是直接将那绵延数公里的鸟群给穿透了。雨水、血水、羽毛、飞鸟的尸体混杂着向地面坠落。那鸟群似是想要朝后方撤退，可是现在再撤退已经有些晚了。泥沙场一战之后，周琦已是半神。罗兰眼神中出现了一丝伤悲，因为他知道这是老三最后的馈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破倒计时第四天，周琦一战封神，漫天的璀璨箭雨将无法计数的候鸟群纷纷击落，那磅礴壮阔的一幕当得起半神称谓。甚至有很多西北军的士兵说，这周琦在雨天里应该是半神中没人可以匹敌的。碎落的候鸟群，羽毛与尸体将山野都覆盖了。不过在这一战之后，周琦也和纪子昂一样陷入力竭的状态。庆诊、许蛮、周琦、罗兰四人已经趁着短暂的休战时期撤离了141阵地，并且并未在黎明防线上停留，直接乘车前往后方的178要塞。用庆诊的话说，就是在这条防线上他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完了，剩下便是在178要塞耐心等待。一场秋雨漂泊而至，141阵地开始变得有些泥泞，士兵们走在战壕里都会时不时的脚下打滑。大家搬来军械的箱子垫在战壕的坑道中，以此作为道路。难得休整的士兵们魂不在意地靠在战壕的墙壁上，有人抽烟，有人小口咀嚼着压缩饼干，有人一起亢奋着聊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在候鸟群即将抵达的时候，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了，结果周琦的出手让所有人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这种跌落谷底又重见光明的感觉太过振奋人心。有些战士聊着聊着就在战壕里睡着了，哪怕他们身边还有人在高声聊天。当总指挥营帐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欢呼，大家看着 P5092 的眼神就像是看着偶像。不得不说，周琦确实厉害，而 P5092 提前将周琦放在141阵地上，而且确定将要下雨，这种能力仿佛未卜先知似的。 P5092 与王运的战场组合就是像为战争而生的似的。当初所有人都忧心忡忡的， P5092 好像都没有为这群候鸟群担心过似的。这种气定神闲的态度也让大家为之折服。不过此时所有人都在欢呼， P5092 反而又愁眉紧锁起来。 打了一场大劫，为何反而忧心忡忡？是不是因为这候鸟群来得太诡异了？ 王运所说的是，连他们都能判断出近期有雨，那人工智能应该也知道才对。所以这候鸟群突然送到周琦脸上给他们上，很像是一个陷阱。 按照历史惯例，这场雨最少也要下三天，若是人工智能能将他的杀手锏留到三天以后，那我们也已经赢定了。周琦自己说过，在泥沙场的时候，人工智能应该也很清楚他达到了半神境界，因为他是从那里杀出来的，所以对人工智能而言，不论如何都要挨这一刀，他避不开周琦的。候鸟确实是他的杀手锏没错，但现在看来更像是替他的人类部队来挡刀的， 似乎人类对他来说更加重要一些。 就在此时，营帐里一直闭着眼睛当雷达的巡夜雨突然睁开眼睛喊道， 东北方向又出现敌军，规模和我们防线现在面对的敌人一样多，距离我们还有90公里。 P5092 内心叹息，战场上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黑狐他们之前牵制住的那支敌军部队马上就要抵达我们这里了，按照他们的行军速度最迟今夜就会抵达。 指挥营帐里刚刚还在欢呼的作战参谋们又感到一阵窒息，黎明防线只面对一支部队就已经如此吃力了，要是再来一支还不得分分钟崩溃啊。而且按照胡说的情报，西南两支敌军竟是直接绕过黎明防线直抵17810塞的，那里现在几乎是一座毫无防备的城池。结果还没等大家消化这个消息呢， P5092 又说道， 西南的敌军部队应该也快到了。 西南两支敌军也不比大家现在面对的数量少， P5092 就像是故意给大家泼冷水一样，将一个又一个不好的判断抛了出来。 如果那些敌人全部抵达，我们根本抵挡不住的，恐怕连一天都撑不住。 传达我的命令，黎明防线上第三梯队的所有部队明天开始向17810塞撤离，这样撤退的西北军才有机会在西南敌军赶到17810塞之前做最后的抵抗。 第二梯队阵地上的西北军怎么办？ 为第三梯队的作战部队争取撤离时间。 P5092 如今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时间，时间，时间，其他的全都不在他考虑范围。 可如果东北方向的敌军今夜就抵达，第二梯队的防线恐怕争取不到足够的时间了，可能还来不及明天撤退，第二梯队就崩溃了。 所以我说我们还需要一点运气。 事实上每个人的成功都与运气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而 P5092 知道有一个任小素非常亲近的人就掌管着运气。北方牧民经由神木河南下直奔17810塞方向，那时候阎六原派哈桑带领狼群驱赶着牛马去驰援144号壁垒，待到狼群护送着最后一批难民抵达黎明防线后，便又折返回去与阎六原会合，只留下哈桑一人在黎明防线上协助西北军进行防守。当下阎六原正坐在狼王宽阔的背脊上抚摸着他的毛发。 辛苦你们了。 狼王甩了甩脑袋，似乎挺享受被阎六原抚摸的感觉。 普兰奇，你觉得现在西北军需要什么？ 主人，咱们的斥候在南方发现了敌军，数量极其庞大，好在斥候们骑的都是最好的战马，才没有被他们追上。我想这么庞大的敌人数量恐怕是西北军没办法抵挡的吧，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将他们拦下来？ 你觉得什么时候拦下他们比较合适？ 普兰奇挠挠头， 主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合适啊，要不就现在。 嗯，你们继续按照原先路线前进，我先行一步。 主人，我就随口一说，你不要相信我呀。 我倒不是信你，而是信我自己。 阎六元虽然看不见苍穹之上的卫星，但他知道现在这片土地之上的卫星应该正沿着轨道慢慢远离，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运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但对于阎六元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真正可控的能力，只不过他没法许愿让幸运加持自己，倒是可以加持任小素。此时他每一个关于任小素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应该都是对任小素最有帮助的。不远处小玉姐坐在另一头银色的狼背上，她见阎六元似乎要脱离队伍， 便驱使银狼赶了过来。 柳元，我和你一起去。 银柳元见小玉姐态度坚决，便笑了笑。 好，我们一起。 两人骑狼向南方奔袭而去。待到他们靠近敌军的时候，人工智能控制的军队竟然停了下来，所有人面对颜柳元的方向做出戒备状态。然而就在下一刻，颜柳元跳下狼王的背脊，朝着敌军摇摇张开手掌，做出了一个劈砍的动作，地面忽然开始震颤起来。苍茫的荒野大地上，黄土地上竟是突兀地出现了一条南北方向的深渊沟壑，横贯在了敌军前锋部队的必经之路上。深渊并不宽阔，想要毁灭一整支敌军是不可能的，但想要拦住敌军的前进之路绰绰有余。颜六元的身体开始虚幻起来，他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星辰粉末，仿佛整个人都要飘散在空气中似的。无数的敌军坠落深渊，那深渊底部一眼望不到尽头，只能听到哗啦啦的水声传出，像是直接一刀劈开了地下黄泉。这条裂缝竟是横贯了数十公里，直接将敌军吞没了两成。颜六元没有去看敌军，他默默地看着头顶苍穹，整个精神意志都前所未有的旺盛。某一刻，他甚至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这个世界的真谛，又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真谛之一，他即真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时间， 柳元 看到颜柳元的身体在不断虚化，刹那间李小玉的心里难以克制的疼痛起来，就像是要失去最重要的亲人一样。他一声声地呼喊着颜柳元的名字，甚至跌跌撞撞地跳下狼狈，奔向颜柳元身边，将对方拥在怀里。 我没事的，小玉姐，多亏有你在身边，不然这一次就危险了。 小玉姐抬头看向颜六元的面庞，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她已经需要仰头去打量这个少年了。那个曾经笑嘻嘻的集镇妇女之友颜六元已经长成大人了呀。 六元，你的头发。 颜六元到草原之后便没有再剪过头发，一直积蓄到及腰长度，可现在颜六元的头发已经成了极短的短寸，就像是那些传说中的苦行僧一般。 小玉姐，你能将我呼唤回来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至于头发并不重要。 可是你的头发都快没有了，下次再使用能力的话恐怕就真的要消散了。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使用自己的能力好不好？ 也没那么严重，只是不能再用这种天灾级别的能力而已，普通的幸运加持还是可以的。 那也不行，我怕你真的某一天消散掉。 不会的，有你在我就不会冒这种风险。事实上这次的敌人要比想象中更加强大，我并不具备与他抗衡的实力，就算拼掉自己的性命也只能让他损失惨重而已。因为不管是我还是那传说中的李神坛，都不具备成为世界意志的资格。 所以除任小素以外的其他人，就算跨过 70% 的神明临界线，也没法完全抵达 100% 的神国彼岸。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消散在人世间而已。 与此同时，黎民防线指挥营帐里，巡夜与高升说道： 东北方向敌军的北方再次出现生命迹象，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普通人，一个是超凡者。但那个超凡者的生命火焰像恒星一样璀璨，这种生命迹象太少见了，比周琦与周阳雪的还要强大。 半神级别以上的超凡者吗？他们的行动轨迹是什么？ 他们正朝着东北方向敌军靠拢过去。等等，敌军一瞬间有数万生命迹象突然消失了。 其实巡夜雨也不清楚那是数万还是数十万，他只感觉自己脑海中的雷达画面突然有密集的生命迹象开始消失，空白了大片，像是一块长方形的蛋糕突然被人硬生生割下来了一块似的。巡夜雨绞尽脑汁也无法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双方的行动轨迹是什么？ 那个半神正在朝黎明防线赶来，可原先东北方向的敌军竟然在往南走，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运气了，应该是草原上的那位赶到了。 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支敌军总归是无法在今夜抵达黎明防线了。倒计时越来越少，人类文明的一颗颗璀璨明珠正在向同一处汇聚。倒计时第三天凌晨，秋雨短暂地停歇了，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土腥味。指挥营帐所在的第三梯队防线上还能听到第二梯队防线那边的枪炮声，横挂在地上的深渊裂缝挡住了西北第二支敌军的去路。那些步兵的人工智能士兵最少要行军一天时间才能绕开那条长达几十公里的裂缝。颜六元以一己之力为黎明防线挡下了眼下最大的危机。当颜六元带着牧民从北方赶到防线时，任小素一眼就发现了颜六元宛如苦行僧般的一头短寸。他愣了一下， 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 啊，没事，还会重新长出来的。哥，我这里部族有两万多勇士，他们或许可以帮到你。 结果这时候，旁边的 P5092 摇摇头： 不用的，如今黎明防线正打算向后撤退，你这边如果有余力的话，就帮忙带一些伤员离开吧。 行。 这条防线上，除了第三梯队防线作战部队以外，能活着离开的就只有那些撤下来的伤员。倒不是 P5092 突然发扬了什么人道主义精神，而是这些伤员就算留在阵地上也没法继续战斗了，还不如带回后方留作人类的火种。此时有一支专门的部队负责运送伤员，他们正在去各个阵地统计具体的伤员人数，然后带着一并撤离。141阵地上，战士们刚刚击退了一批敌军，得以短暂的休整。负责这个营地的第二师铁二营营长正由自己的勤务兵给自己包扎着伤口。昨天半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不知哪里来的一枪命中他的胳膊，硬是给他臂骨都给打断了。军营里有专门用来固定骨骼的甲板，倒是不用惨到拿木棍来固定。营长包扎伤口的时候疼得脑门上直冒冷汗，嘴唇一片煞白，那种断骨后的钻心疼痛，西北硬汉也有些扛不住了。就在此时，阵地上一名年轻士兵跑了过来，他一脸惊喜地对营长说道： 营长，后方要求所有伤员必须撤退呢，据说是撤到178要塞那边去，你快过去让他们看看伤势吧，现在只有伤员可以撤退了，嫂子还在家等着你呢。 事实上，第二梯队的西本军战士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是不能撤退的，要给后面的战友们争取撤退时间。怎么争取时间？用命呗。大家一开始还挺难受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人来负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也没人来忽悠他们什么家国情怀。 大家只是觉得既然是西北军的军人，那就别贪生怕死了。西北军三个字像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当了西北军的军人好像也没有多少特殊待遇，反而在壁垒里生活的时候要处处让着别人。坐在电车上要给老人孩子让座，生怕污了自己肩膀上的肩章。就像这个年轻士兵一样，他不是幺七八要塞的人，是西北统一之后征兵入伍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看到征兵处的红色鲜艳横幅就去报名了。144号壁垒贸易繁荣的时候，家里好多人都劝着说别去西北军当军人了，跟着舅舅去做生意赚的比当兵多呀。但每一次他都笑笑没有说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他就是想在西北军待着。现在也一样，虽然知道留下来会死，但他就是想在阵地上跟战友一起待着，也没什么理由，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可如今不一样了，伤员是有正当理由离开的，年轻士兵知道营长有两个孩子，老婆还没有工作，一家人不能没有他，所以他就想着营长可以趁着这次机会离开第二梯队防线，跟着大部队一起撤退。这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营长现在这胳膊确实不适合继续在阵地上战斗了。这时候营长外面传来脚步声，年轻士兵竟然看到营长扯掉了自己胳膊上的甲板，然后用军装遮住了胳膊上的伤口。外面有人走了进来，是一个陌生面孔对大家说道， 听说这里有伤员，我们这边要把伤员带走一起撤离。 结果还没等其他人说话，营长竟然开口， 应该是误会吧，我们这里没有伤员。 那负责撤离伤员的士兵愣了一下， 是吗？ 他将信将疑地看了营长一眼，其实营长就算撤掉甲板，那面色也不可能是正常人的面色，所以他已经看出营长受过伤了。 兄弟，我想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不能自己回去。 那负责撤离伤员的士兵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直了给营长敬了个礼，转身离去。彼此都没有多说什么，大家都是西北军的军人，如果换了自己来当这个营长，或许自己也会这么选。待到撤离伤员的士兵走了之后，那年轻士兵看着自己的营长怔怔道， 营长，你不想回去吗？你是真的受伤了，不是装作受伤啊，这不是畏战行为。 操，疼死老子了，赶紧把甲板给老子固定上。哎，对了，给外面那帮兔崽子说，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最后这一仗必须打得漂漂亮亮的。 营长没有回答年轻士兵的问题。例如这样的事情在整个第二梯队防线上发生了很多次，以至于负责撤退的士兵都一个个红着眼眶。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天还未亮，第三梯队防线上的集团军开始趁着夜晚卫星可见度低的时候开始向178要塞撤离。所有人离开之前都朝着第二梯队防线方向敬了个礼。就在第一集团军撤离黎明防线的时候，任小素、杨小锦、严六元、小玉姐站在阵地的边缘望着外面的夜空。 哥，你在犹豫吗？ 唉，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人工智能似乎已经无法抵挡了，我至今都没有想到另一个方法来化解这个危局，所以出路似乎是唯一的。 严六元所说的出路就是任小素化身世界意志，以此来从根源上斩断灵的未来。不论灵多么厉害， 总归还在这个世界之中，无法与世界本身抗衡。所以当灾难降临的时候，问题似乎总在牺牲别人还是牺牲自己之间徘徊着。 有时候我会想，既然选择就只有一个，那我干脆果断一些，这样西北军的军人也会少死一些。可我越犹豫，就会有越多人因为这场灾难死亡。可是六元，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谁牺牲自己，除非是为了小锦、你、小玉姐。 嗯，我知道的，所以我这次赶紧过来就是想要拦住你。哥，咱们离开这里吧，这个世界很大的，就算林再厉害也不至于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好吧，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点自欺欺人，但是哥，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为了整个世界牺牲自己，明明他对你这么不公平。 能让我和小锦单独聊聊吗？ 颜六元与小玉姐相视一眼，默默地离开了。任小素从空间里拿出一块防水布来，铺在站好的边缘高台上，他与杨小锦并肩坐在上面，看着漆黑的夜空。 你也不想我走到那一步，对不对？ 嗯。小素，你知道吗？没有谁是应该为这个世界付出什么的。 六元总觉得这个世界对我有点不好，但我感觉自己其实还挺幸运的，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有这么强的实力。以前我以为父母把我抛弃了，可去了一趟巫师国度，我才知道他们曾经为了让我活下来付出了多少。所以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悲惨。听说我父亲就是在上一次灾变中为了救大家而陨落，现在想想其实有点佩服他的魄力。事实上从骑士那里听了他的故事以后，我发现他才是合格的领袖，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太大志向的小孩而已。 他做的事情你未必要去做，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呀。小姐，你得活着呀。 任小素低着头，杨小锦转头看去，他忽然发现任小素的表情就藏在阴影里，看不清究竟。 如果我再犹豫下去，可能连你也会死去的。我昨天想了一整天，忽然发现自己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我可以不救全世界，可我要救你呀。我们都必须承认一点，灵的力量壮大到这种程度，我们早晚有一天都要去面对它。或许我们能暂时逃到巫师国度去，或者是更遥远的地方独自生活，但每逃避一段时间，他便更加不可战胜一分。 杨小锦愣愣地看着任小素，在这残酷的战场之中，苍穹之下，对方突然用简单的逻辑说着最刻骨铭心的情话，这让他有点招架不住。 嗯，那你也不能牺牲你自己。 我也不想的，真要能活着，谁又想死呢？ 答应我，既然清晨说等他九天，那我们就等到第九天看看。如果第九天的时候他没能成功，到时候不管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西北第一集团军已经从黎明防线上撤离大半，在 P5092 的计划中，第二梯队防线将阻挡人工智能将近一天的时间。这里距离178要塞还有131公里左右，按照人工智能部队的速度，他们将在最后一天与178要塞决战，是生是死都在那一天揭晓。撤下阵地的路上，数万人中王韵突然问道， P5092人呢？刚刚他还看着我们一起撤离呢。 说话间，大忽悠等人也私下寻找 P5092 的身影。这时候最了解 P5092 的任小素二话不说反身往阵地上跑，他一路冲进总指挥营帐的时候， 正好看到 P5092 拿着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下颌。任小素的手掌穿过暗影之门，一把将枪口拍到了一边。砰的一声枪响，但凡任小素再慢一点，恐怕 P5092 就已经死透了。 你干什么？为什么要自杀？ 黎明防线最后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再往后的战争，有我没我的意义都不会太大。178要在决战的那一日，靠的不是计谋，而是勇气。 所以你就要去死？为什么？ 就因为我亲手送黑狐他们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就因为我拒绝黎明防线的前线士兵撤退。 P5092 眼中尽是疲惫。为了战争的胜利， P5092 做了一切最冷酷的决定，下达了一个又一个冷血的决定。然而那是为了胜利，却不是为了他自己。如果他没有背负火种的信念，或许他会做出其他选择。 在与黑狐分别的那一天，我一直想像其他部队的长官一样，与士兵同生共死，并肩作战。然而我知道黎明防线需要我，所以我不能死。可是作为长官，我愧对他们。 任小苏沉默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面前这位军事天才。明明对方为战争而生，可偏偏却怀着一副仁慈的心。可对方的心地越善良，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会越痛苦。这种痛苦不停地积累着，最终让 P5092 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对方要去陪伴自己的士兵，因为是他亲手将这些士兵送上绝路的，即便他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任小素把 P5092 的配枪收进了自己的宫殿空间里。 这场战争胜利之后，我自然会想办法用英灵神殿将黑狐他们唤醒。可到时候如果你已经自杀了，那你们就只能阴阳两隔，因为英灵神殿是不能召唤自杀之人的。 P5092 愣了一下，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任小素的这个能力。 可黑狐带领的火种作战部队有10000多人，罗兰的英灵神殿只能召唤12人而已。 那是罗兰不行，不是这个能力不行。 就在这一刻，人工智能似乎也意识到黎明防线上西北军正在撤退了。一时间，第二梯队防线的所有守军都感觉压力倍增，犹如磅礴的海啸扑面而来一样。连同着被炎六元用深渊挡住的那支部队，开始以小跑速度前进起来。西南方向，那两支从庆市北上的部队，竟是丢掉了之前携带的一些辎重，以此来达到再次提速的目的。那汹涌的海啸要直接淹过黎明防线，将178要塞也一并吞噬。倒计时第二天，任小素给了 P5092 一个天大的希望。他告诉对方，以他的精神意志来讲，就算召唤10000多英灵也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连他都不知道召唤的数量上限到底在哪。当初他去巫师国度的时候，梅哥就说一个巫师的精神意志越强大，那他的冥想世界便越庞大。别人都是一片树叶的时候，任小素的冥想世界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任小素的精神意志好像永远也很难找到一个度量单位来衡量它。而且任小素给 P5092 说，他不光能召唤10000多英灵，还能让他们不用忍受英灵神殿的黑暗，在外界生活。P5092 听了这一切，才终于跟任小素一起撤退。当然 P5092 对此依旧将信将疑，毕竟罗兰也不过召唤12个，任小素虽然是公认比罗兰强的，但真的能强1000倍吗？那罗兰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 事实上 P5092 跟随任小素这么久了，早就学会了对任小素无条件信任。可是他一算任小素与罗兰之间差距的倍数，就觉得有些不真实。不过总归要等等的，他等任小素给他一个答案。 P5092 最终决定相信任小素会给他一个奇迹。路上任小素去找到张景林，问了一个自己最为疑惑的问题。 先生，徐仙楚呢？为啥没有看到他？按说他的能力也挺厉害的，为啥却没有上战场啊？ 徐仙楚是罕见的双能力超凡者，不过相比他的杀伤能力，其实他的防御能力现在要更出色一些，所以我派他去守卫更重要的地方去了。 守卫幺七八要塞吗？ 不是。 任小素这下明白了，这所谓的重要之地恐怕与庆枕的计划有关。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许贤楚现在的黑锅都这么厉害了吗？西北军第一集团军向后撤退的速度并不快，在撤退之前 P5092 就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所有步兵都必须围绕着装甲部队撤退，因为他判断敌军的两支西南部队就要赶到了，若是无序撤退的话，被敌军这两支部队在半途中截伤，那就全完了。撤退也必须保留有一战之力才行。如今西南那两支部队才是西北军最该担心的问题所在。按照 P5092 的推算，对方的第一支部队很有可能会拦在他们撤退回到178要塞的路上，可是即便知道这一切，他们也没有丝毫办法。之前任小素也问过 P5092， 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了零的西南部队会怎么样？ P5092 说大家都会死。141阵地上，那位拒绝作为伤员撤离的营长正默默坐在战壕里点燃一根烟。 营长，你不是说打仗的时候不准抽烟吗？怕被敌人发现我们在哪儿。 都要死了还管这个？ 此时营长身上穿了战术背心，胸口前面挂着四颗手雷，每一颗手雷的保险栓都用一根绳子连在了一起。他只需要用自己还完好的左手随便一拉，那些保险栓就会被全部扯开。右手受伤了便意味着很难使用枪械，但141阵地不需要废物，敢留在这里营长就没打算给大家拖后腿。若是只能在后面给战友们摇旗呐喊加油助威，那他这营长的老脸算是丢完了。这时候营长忽然迟疑了一下。 等会儿，你们说我这手雷一炸，到时候少帅他们带着人过来还能不能找着我的大槽牙？这要是找不着的话，那老子是不是就没法去通城下面去了？ 旁边的年轻战士们哭笑不得，这都什么时候了，竟然担心的是这种事情。 营长，你觉得咱们西北能赢吗？真的会有人来取咱们的大槽牙？ 你在这放什么屁呢？咱西北军输过吗？啊，虽然以前打得很惨，但西北军从来没输过。放心，这场仗打到最后赢的一定是咱们。 营长你撒谎，我听旅长说过，早些年咱们打巫师的时候次次都输。 放他娘的屁！那些巫师把西北军打完了吗？没有吧。只要西北军还剩一个人，那他妈就不叫输，只是战略隐忍而已。你看隐忍了这么久，少帅不就带着第六野战士的兄弟们把他们全灭了吗？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 营长，你骂旅长不太好吧？ 骂他怎么了？ 然而就在这时，负责观察战壕以外情况的士兵通过一个潜艇般的潜望镜向外看去，赫然看到阵地以外800米的位置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冲了过来。 敌袭，他们来了。 营长随意地将烟头摁在战壕的墙壁上。 兄弟们，咱们是没什么希望活着回去了， 但是车队的兄弟还在路上，咱们得多争取一点时间，把希望都留给他们。 所有人都知道，第二梯队防线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他们能做的只是尽量拖久一点。17813南方100多公里天柱山处，正有绵连数十公里的车队正在向北沿着山路疾驰。 P5092 猜的没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支收缴了西南所有车辆北上的车队确实会恰好挡在西北第一集团军撤退的路上。然而就在他们将要驶出天柱山的时候，山脚下正有一名年轻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路边跳皮筋。年轻人在山野之间穿着燕尾服，头上戴着魔术师的帽子，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 256 257 28 29 31 356 357 38 39 41。 车队渐渐停了下来，这一幕似乎对于零来说都足够诡异了。难以计数的军队面前，竟然有人在山脚下旁若无人地跳着皮筋，旁边还放着一个硕大的金属箱子，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停下的车队安静肃穆，而跳皮筋的人则轻松无比。李深潭看了一眼车队，然后慢慢停下了自己的动作，感叹 也不知道这跳皮筋有什么好玩的，任小素居然那么喜欢。 可我觉得很好玩啊。 那是因为你还小，任小素可不小了。 两个人闲聊着，仿佛不远处那军队不存在似的。车上的敌军都下了车，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那漫山遍野仿佛都是人一样，看起来极为壮观。林明白，李深潭既然出现在这里，便是要将他这支部队留在天柱山的。李深潭望着那些面目平静的人感慨， 要不是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以为他们都被我催眠了呢。 人群中有一人排众而出，朝着李深潭走来。李深潭忽然发现自己还认识对方。 你叫什么来着？ 我的名字是林。 不是，我是说你控制的这个人，我对他有印象。 哦，他叫许志，是我在洛城控制的。 难怪我说这么眼熟，这就是那个清河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吗？后来成了清河的总裁。 你拦在这里是不希望我过去吗？ 哎，先不要这么着急切入正题吗？我们聊点别的，拖延一点时间行不行？ 然而灵竟出乎意料地回答， 好，我正有一些话题想跟你聊聊。最近我一直在了解关于你的信息。 了解我？怎么了解我？ 从人类的大脑中。比较出乎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厌恶你，对于你这种不稳定的存在，他们更多的是羡慕，羡慕你拥有如此强大的催眠能力。绝大部分人都在内心里幻想过，如果他们也像你一样可以催眠他人，他们就可以做一些怎样的事情，比如让暗恋的女孩钟情于自己，比如让银行的员工主动把钱交给他们。不过你并没有这么做过，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吗？一方面我还没有喜欢的女孩，另一方面则是我不缺钱。 你现在好像已经恢复正常了，不再像一个神经病了，是因为自己对精神意志的掌控所致吗？ 从来没人问过李深潭，你的病是不是已经好了？所有人都习惯了他的标签，仿佛他会永远病下去一样。然而林不同，他每时每刻都在核对着不同的数据，所以他敏锐地发现， 其实现在的李神坛已经和曾经有所不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